中国铁路总公司对外发布消息，7月17号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和口味的餐食服务。首批可订餐车站中暂时没有北京各站。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市住建委网站对外发布了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7。在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白皮书介绍，北京住房需求持续旺盛，加上宏观经济、金融等影响房价上涨的因素并未根本消除，2017年将继续坚定不移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确保2017年房价环比不增长。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桑拿天笼罩京城，北京人还得接茬蒸。好消息是，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末气温将略有回升，高温天气稍有缓解。什刹海酒吧街的集中整治行动已拉开了序幕，未来什刹海酒吧街商户和居民所搭违建将逐步尽数拆除。记者近日从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了解到，由于酒吧数量已经饱和，什刹海地区不再鼓励新酒吧进驻，即使有新商户加入，审批程序也会很严格。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969，北京 FM 969。

放手我，是你。 成长告诉我们要学会掩盖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于是我们把一半的话都藏在了酒里，另一半都藏在了别人的歌里。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爱是永恒，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其实在音乐当中的爱也不只是伤痛或者是小清新，也可以是这般的大爱。97年音乐剧雪狼湖唱出频率最高的歌曲送给你。969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李玟《想你的365天》。 Thank you.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连续几天的高温让北京进入了烧烤模式，地表温度近60摄氏度，慕名前来天安门广场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打着遮阳伞，戴着遮阳帽，躲避酷暑炎热。然而广场上的执勤民警却只能头顶烈日，脚踩花岗岩石，忍受着湿透的衣衫和冒汗的脚底板，坚守在岗位上。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为那些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点赞。 你的眼睛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北京市经信委公布了最新一批的北京市示范应用纯电动小客车产品备案信息第三批。从推荐车型目录来看，北汽新能源、上汽荣威、比亚迪、华泰新能源、奇瑞新能源等品牌11款车型入选。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媒体近日调查发现，北京市两大水库周边均禁止发展养殖业，所谓的密云水库散养鸡、官厅水库柴鸡蛋，都是在忽悠消费者。本月开始，出入境证件办理费用降价了，普通护照每本200元降到160元，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100元降为每证80元，往来台湾通行证每证100元降为每证80元。记者从朝阳区崔各庄乡了解到，京承高速沿线将建46万平米的湿地公园，未来将建成包括6个绿地公园的400万平米生态绿带。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只记得你的好。 少，不在乎梦变吧，只记得你的好。 苏永康的《爱似狂潮》，前半部低沉叙事，真挚的倾诉，交织着沉浮的痛与苦，似烈火煎熬着两颗灵魂，而在歌曲的后半部又如同是天河决堤，高亢而又澎湃，哀痛和绝望的废墟中升腾出了排山倒海百折不回的热情，仿佛是火山喷发一样，让人沉沦于伤痛的火海，痛彻心扉。爱似狂潮，也总让人受伤却又欲罢不能。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林忆莲伤痕。 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

手，慢慢地说你是你，我是我。 黄小琥被称为 Live 天后 Pop 女王，这首残酷的温柔也是一个 Live 版，可是如果不是从器乐的演奏方式，可能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现场版，感觉更像是录音室的版本。其实这样一首经典的老歌，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彭佳慧与齐秦的版本，但是真正的原版其实是赵传演绎，原歌曲的名字叫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也是一个很耐听的版本，发行于89年的我终于失去了你。969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赵传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的眼中只有你》。我的眼中只有你、oh。